阿卡西自我解读疗愈的工作坊。那么这一期有很多复训的学员哈，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同学。那么复训的学员呢，可能更关注的是明天和后天，就是在自我解读和疗愈部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挖掘大家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是给一些新同学去稍微做一下介绍。其实阿卡西记录的话呢，它突然一下它就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可能你以前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当你刚刚开始对阿卡西记录感兴趣的时候，你可能就看到了我发布的一个课程信息，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共识。因为在这个宇宙里，其实没有偶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你不管是新来的学员也好，还是复训的学员也好，就是今天你来到这个课堂上，一定还是有个原因的。那么你想通过这一次的课程，让你自己去体验什么？你想要经历什么？你想要收获什么？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需要去问到自己的问题。那么在我发布的课程信息背后呢，它不仅仅只有文字和图片，事实上整一个课程信息它是一种频率。那么只有频率相近或者相符的人才会受到吸引，才会引起能量层面上的共振。所以，如果你能受到他的吸引，一定会有你的原因。那么，要不然就是你已经开始了，你已经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内在转化，你开始想要往内看了，开始想要去改变自己。或者呢，你想要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和你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负全责。又或者呢，你开始想要体验自己的更多面相。那么，既然你给了自己这样的一次学习的机会，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去学会。而所有对自己的质疑，只会成为你们的阻碍。那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当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然会出现。所以现在，你唯一所需要做的就是允许自己。完全的允许自己能够去连接。那么这里有很多同学是能量疗愈师、催眠师、通灵师、占星师等等等等。我相信大家对灵性的知识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3天，大家在这里把你所学的所有的一些理论和你的观点，先暂时的放下。保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来听这一次的课程，因为对于新的知识的学习来讲，你的旧有的一种理论体系可能造成很大的障碍，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先把信息吸收进去，然后当这种信息转化成你自己的知识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充分的选择。那么我愿意去保留这个，或者是我愿意去更相信那个。对于复训的老学员来讲的话，他们对我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了解一些。还有一些新的同学可能对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在上课之前呢，还是得要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金奕晨，大家叫我奕晨就可以了。那么我的经历非常的简单，我之前像大家一样，也上过很多的课程。看过很多的书，也是曾经，也是一个走在不断去追寻的路上的一个人。之前呢，我也相信过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把很多人教我的一些东西照单全收。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学习开始自己去思考，然后深入自己的内在，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那么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开始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便了解了全世界。 其实，阿卡西记录，我把它当成一个了解自己的工具。那么，它是我的工具，但是呢，它并不是我的信仰。所以呢，我也不希望它成为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信仰，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信仰就是限制。然后呢，我开始看到很多很多的模式，然后虽然是不同的模式。但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面运作，然后我也知道了很多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是随着你知道的越来越多，然后你就发现真的是没有办法说我知道了任何的东西。那当现在看了那些从古至今的那些典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所有的书里写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可能叫不同的名字，那么我可以看到哪些东西是属于比较正确的表达，哪一些是来自于作者的猜想，或者是来自于作者的自我。那么直到有一天，彻彻底底的发现，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更好的我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追寻者的角色突然就不见了，就这样消失了，没有什么需要再去追寻的了。没有什么状态需要去达到了，然后整件事情，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无比的好笑。然后我当时笑了好久，我还是站在原地，一切呢，都还是此时此刻的一切，我还是在做着和以前一样的事情，除了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然后我就可以开始随意的玩游戏，看电视。随意的看书，随意的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而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事实上，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当我回看我以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我都会奇怪，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甚至都不会想要搞清楚自己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就是一切都如它本来所示的样子，挺好的，所有的一切都挺好的。没有一个向外的手指了，你看到的一切，喜欢的、厌恶的，不是别人，从来都是我自己。当然，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前，基本上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满足了我父母对我所有的期望，在他们乃至在所有其他人面前，我的生活是完美的。然后就在我觉得是啊，那生活就是这样了，一辈子也就是会这样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阿卡西记录这几个字跳进了我的生活里，于是我想要开始了解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三天，在睡眠的时候，突然间有了意识，但是你的意识醒过来了，你的身体并没有。完全醒过来，然后我被告知进入阿卡西记录，并且呢教授了我进入记录的全套的方法。当我醒过来之后，我以为是个梦，但是那个梦太清晰了，于是我马上拿纸拿笔记录了下来。然后我的内心充满了疑问和不确定，然后我为了去验证这个事情。我不停地去进入到阿卡西去拿各种各样的答案，答案越来越多。一开始我并不相信，但是后来大段大段的文字出现，我拿到的知识已经超过了我的惯有思维模式和认知体系的时候，我才知道，哦，我的确是进入了阿卡西。那个中医针灸的例子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哈，但是这边新同学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就好比说是我完全不懂中医，但是有一天我得到的信息是真正的经络系统，它不是在身体里的。然后问在哪里，答案说是在皮肤，离皮肤1到2厘米的地方。然后告诉我针灸应该从皮肤1到2厘米的地方垂直去下针，同时贯穿能量层面和物质身体的穴位。然后利用特殊的手法让针晃动，从而将那种频率导入到身体里，引起身体的部位和它来发生一种共振， 这样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然后我当时拿完这个信息之后，我当时就懵掉了，但是还是不知道真还是假，于是找了一个研究《黄帝内经》很多年的一个朋友去问，他说是的，其实在《黄帝内经》当中的确提到过一套身体隐藏的经络系统，然后告诉我，在古代的确确有一个让银针晃动的手法叫做弹针，而针灸的原理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还发生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当我现有的认知的体系和我惯有的思维模式，它完全不可能给我提供这样大量的一些知识的时候，然后就是没有选择，你只能相信，因为我的头脑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编出这样的东西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做个案，个案都觉得非常的有帮助。我不停的做个案，但是还是一边在想说，哎，为什么会给我进入阿卡西记录的方法呢？然后在接下来，在一次高峰体验当中，我知道了原因，因为在那一次体验里面，基本上是穿过了层层的那种空间的屏障，最后去到一个点。然后当你去到那个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炸开了，然后就直接回到了那种宇宙诞生的起源，然后看到了所有 DNA 里面的生命信息，亲眼去见证了生命的一个宏伟壮观。然后在那一瞬间，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全息，它并不是360度，而是无数个空间，所有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空间，全部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圣的几何。然后当时我才知道，像生命之花，我们把生命之花称作神圣几何，但是跟那种，就是那种我看到的那种神圣几何相比，它可能只是一个边边角角。然后各种没有见过的颜色和光，各种的声音，各种的频率，然后我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敬意和震撼。当然接下来也经历了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无我，然后我经历了我的意识体被一次一次的毁灭，然后每一次的粉碎都在无数的空间和维度复制了无数次，然后最后重生，重新降低自己的频率，回到物质身体的这样的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因为当你自身的那个频率过高的时候，你在物质身体里你是待不住的。我只要是觉得稍微有点困的时候，然后把眼睛一闭上，然后一下就去到其他的维度，然后又会强迫自己回到身体，然后稍微只要把眼睛闭上就又会飘出去。其实在整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最后帮助我能够回到物质身体的就是阿卡西记录。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它并不是一个图书馆，而且它也并不存在于一个维度。其实当有生命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我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它是物质头脑没有办法去转移的，但是我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它是阿卡西记录。最后让阿卡西记录帮我去下载了所有关于我的一些信息，完了之后整一个物质身体被重组了。然后当我看到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曾经一直都在跟阿卡西合作。当然这只是一次高峰反应，类似的高峰反应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出体啊，跨越几个平行空间的清明梦啊，在超意识状态见到如来呀、成佛呀、涅槃啊、开悟啊、超灵体验啊，然后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信息流全部都汇集到我这里，然后再就是合一体验，感觉到我就是那个唯一不变的永恒的存在。但在今天我们不讲这些，这些高峰体验它并不代表你的日常生活，这些只是让你偶尔看到除了你的现实生活以外的存在。其实他们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所在的生活也只是一个梦，一场游戏。 我知道市面上有些老师会说自己是阿卡西记录的持有者，事实上没有人是阿卡西记录的持有者，或者说我们都是阿卡西记录的持有者。阿卡西记录它只是一个存在，它就像空气一样。有人可以说是空气的持有者吗？或者空气不是为每一个个体服务的吗？那接下来的话，想要去讲一下关于整一个意识的一个进化。那么大家对意识这一块进化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整一个意识的进化，它是分成三个大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知道你是人，然后你知道神会帮助你。那么这个神不管你是叫他什么，他只是说是一个象征。不管你是叫它一切万有，或者说是你叫它潜意识，或者说是你叫它凡，那么呢，你知道或者你叫它高我，你知道它会帮助你来玩好物质层的游戏。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你会慢慢体验到自己就是神，你会开始看到这一整个游戏都是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而且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诶，它是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你的整一个过去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你会看到有一条主线，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分支。然后在第三个阶段。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没有独立于你之外的宇宙，你就是那个整体，你就是道本身，你和自然流动的一种势能合作，你不再有分裂的意识存在，但是还是以个体的形态来感知一切，以体验自己的存在。其实这个整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最后还是山。然后在一个个案找我，就是不停的会找我做解读，不停的会找我做解读。就是过一段时间，当他有什么问题了，然后他又会习惯性的跑到我这边来，让我给他做解读。然后我突然感觉到这是不行的，因为我在让所有的人对我形成一种依赖。那么在这里谈一下依赖的运作，当你。在依赖别人告诉你答案的时候，事实上你表现出来的是你不相信自己，而你把你相信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能量投射出去，给了别人。于是很多人会发现说自己内心的力量越来越弱。那么也许有人喜欢拿走其他人的能量，因为如果说是很多人都把能量投入到他的身上的话，这个人的的确确他会感觉到很好。但是我不需要，于是呢，我开始教授解读阿卡西的方法，然后在不断不断的去研究阿卡西的过程当中，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我所了解的超越了一切的教导，而事实上，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偶尔呢，可以借鉴一下书上的内容。但是也是根据内心的一种指引，而我能获得新的知识，只能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不断的探索。那么，以上的这些呢，就是我的经历。我不希望大家将我神化，我也只是普通人。或许我给自己选择的体验和其他人不同，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从来没有任何两条路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大家。都在体验当中，也会一直体验下去。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希望大家叫我老师，因为的的确确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你的老师，没有外在的权威，每个人的老师都是自己。但是到后来，我发现当学员还是不断的在叫我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不介意了，因为在我看来，你叫我老师也好，或者是奕晨也好。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所以你们想要叫我什么，随大家开心就好。 当然，那么有的同学他的头脑的模式非常非常的顽固，他就会觉得，哎，我一定学不会，我不可能学会吧？那么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来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证明一晨是一个不好的老师，还是为了证明你一定学不会？那么这两个答案，如果真的是你想要的体验，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呢，这些对于我来说不会造成丝毫的影响，因为我并不依赖于别人的评价来运作，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都能够做到，允许自己完全的敞开，不抱持任何的观点，相信我，你一定在这3天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并且不断不断的得到惊喜。另外要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同时也在和我合拍的频率，还有那个阿卡西记录的频率去接触。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用语音和文字在互动，而事实上背后的能量是这个我们共同创建的场域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创建的一种能量场，而我们之间的能量一直都在交互，所以有很多敏感的同学，他可能会感到身体的震动，或者是各种能量在身体里的流动感，或者没那么敏感的同学可能会感到犯困。或者头疼，或者是身体的哪个部位的不舒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大家说，这是你的身体在经历一个调频的过程，所以呢，大家可以拿一杯水放在旁边，可以随时喝一点水来帮助身体清理和调频。好，那么我们开始讲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阿卡西记录呢，它又叫生命之书，也有人叫它阿卡莎或者是阿卡夏记录。阿卡西它事实上是由梵语 Akashic 音译而来的，那么它音译为天空的覆盖之下、空间或者是以太。其实它是一种不可知形态讯息的一种集合体，被编码储存在以太当中。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它是一种非物理层次的存在。阿卡西记录呢，它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它跨越了所有的维度，它是一个包含了每一个灵魂和它的旅程的振动频率的记录。那么阿卡西记录，它其实它也包括了每个灵魂累生累世的经历，以及说未来的生命蓝图。那么换句话来说，它就是这个宇宙之间最大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了所有的每个灵魂有过的想法、说过的话、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功课，并且呢记录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其实，在接触或者开启阿卡西记录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正常的人类意识，我们要把它转化到所有的级别之上，然后和神圣合一的那种就是。宇宙意识去保持一致，其实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你可以随时和最高的宇宙意识保持一致。那么这种意识状态允许我们就可以去觉察到阿卡西记录的一种印象和震动。那么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获取到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那么，其实，在国外的导师进入到中国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教授阿卡西了。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有去参加过 Linda 的课程，因为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在使用阿卡西，我也非常想知道其他导师都是怎么去运作的。然后后来发现说，诶，我们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呢，不同的方法连接到的阿卡西的频率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很客观的来讲，我的方法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啊，不是今年年初哈，是去年年初，去年年初去过那个 Linda 的课程，谢谢派的提醒。那么。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而且同时呢，就是学过其他导师的阿卡西课程的一些朋友， 他在尝试过之后也会给我一些反馈，然后说我的方法进去了之后，阿卡西的频率相对来讲的话是更加轻快的，然后是更加精细的一种震动，里面会包含更多的一些频段。那么在这里呢，我只是做一个客观的区分，并不是说我的方法比他的要好。那么 Linda 呢，她只有一段引导词，然后通过念那个引导词来进入到阿卡西。但是我接收到的方法是有一个调节身体频率的一个点化，因为之前说过哈，阿卡西的信息都是以振频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是说是频率和振动这样子的方式来存在的，所以你的物质身体的频率必须得要提升上去，以抓取到那个高速的振频，然后再通过头脑的转移，形成头脑可以识别到的信息。然后通过头脑的转移再解读出来，而所有的频率是否可以正确的解读，需要依赖于对大脑的训练以及你的意识的拓展。因为当它是以一种振频的方式来存在的话，它并不是说是哦，当你接触到阿卡西里面去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读取它的信息，因为它是以你的语言去储存的。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以一种频率、一种振频的方式存在。所以呢，如果要把这种振频转化成你的语言，必须得要经过你的物质身体，必须得要经过你的头脑的转移。那么意识的拓展本身需要结合自身的想象力，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最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质疑。那么这种质疑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集体意识，因为现在的集体意识，它把想象力归为一种很空的一种东西，因为现在的集体意识，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它是认可这个物质现实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基于物质现实的。你能看到什么？你能听到什么？你能闻到什么？你能摸到什么？而对于意识这一块的研究，事实上是还不够那么深入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会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质疑，而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这种质疑事实上是来自于你从小被灌输的一种观点，想象就是空谈，然后你会质疑这个。信息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到底是来自于头脑小我还是真的？然后有很多灵修课程也都在教大家怎么样去控制小我，去清空你的头脑，去释放你的情绪。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想要告诉大家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你在这节课上，你需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整体运作。那么在一开始你拿到信息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是接受，你先不要试图去区分，因为当你想要去区分这个信息是来自于哪里的时候，你是没有能力区分开的。但是当你有能力去区分一切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你的头脑、你的意识、你的想象力、你的心、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既然是整体，为什么要区分？那么就像宇宙包括所有一样，你要先成为一个整体，然后才能跟更大的整体融合。因为你没有办法成为你所不是的。其实所有的二元对立，所有的部分，它都是硬币的两面，完全没有必要去驱逐任何一面。也有很多理论现在在说，我们要保持在光中，抵抗黑暗势力的入侵。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是，所有的光明和黑暗都是一体的两面性，就像是硬币的两边。而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大自然，所有的种子都是在黑暗中生长，朝着光的方向。如果你否认了自己的黑暗面，事实上你一并否认了自己的光明面。如果真的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甚至它在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在宇宙里。而根据阿卡西的运作原理，所有的信息都是以振频的形式存在。如果它不经过你的头脑的转移，它怎么可以成为你能够懂的语言？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合作，和自己的每一部分合作，和自己的整体合作，然后对头脑进行训练。当头脑得到了适当的训练之后，可以接受更多的一些信息，而不是说是我们要一味的去消灭头脑。然后，当你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你频率越高，你越沉入意识海洋。那么，阿卡西事实上在佛经里，它也叫阿赖耶识，它是一个无念的意识的海洋空间。然后，所有的一切的直觉、信息、所有的素材、所有的种子，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意识海洋里。那么点化呢，可以帮助大家激活你的 DNA 序列，让你可以完全连接到你自己的阿卡西数据库里面。点化过后，你们的频率就可以对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照流程就可以进入到阿卡西，得到你想要的一些讯息。那么这些信息呢，经过头脑的转移，然后我发现也有很多同学他在使用了阿卡西一段时间之后啊，他的头脑的质疑会越来越少，他的质疑越少，他就会越通透，然后得到的信息也就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越来越会越相信，因为每一个人他对自己的思维模式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一旦得到的信息可以超出你的惯有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了，的确是，我非常的理解大家在学习阿卡西时会感受到什么，不用惧怕，而是不断去练习，学会和自己的整体合作，训练你的头脑，不要去对抗你的情绪。当你不再抗拒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整体才会以整体开始运作。而大家可能呢，面临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会担心信息的正确性。每个人呢都在试图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大家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正确答案吗？其实是没有的，只有在这个时间正好出现的答案。而每一个答案只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就像对一个事情的理解，今天你可能看到的是一小部分，随着你理解了这一小部分，你便可能会理解更大的一块儿，然后呢，更大的一块儿。所以你看，其实理解也是需要过程的，不用担心，你在阿卡西里能够得到的答案，是你当下可以去用的答案。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出来的答案可能有成千上万种，但是你实实在在在那一刻能够接收到的答案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问巴夏，我如何判断信息是来自于高我还是来自于小我的时候，巴夏他会说 Who cares？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答案，还是目前对于自己有帮助的答案？那再拿武则天来说个事儿，很多人都体验过武则天这个角色。那么通过武则天这个角色，大家可能是想学会什么呢？那么事实上，我们假设10个人去体验武则天这个角色，那么10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会不一样。第一个人可能会说：“哦，我学会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可以放弃一切。”第二个人可能会说：“哦，女人也能成为王者。”第三个人可能会说，通过了这一生，我学到了，为了皇权而放弃亲情是多么不值得的事情。第四个人可能会说，我学到了，就算拥有一切，最后还是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即便是每个人体验同样的角色，他能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即便体验再相似，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那么大家告诉我， 这上面的那些答案，到底哪个答案是真的？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其实，上面所有的答案只关乎于你自己，你想要体验什么？而任何你在体验过程当中能拿到的答案，一定是有意义的。有的时候，一个看似很烂的线索，往往会帮你达到问题的核心。第三个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时间不是线性的。有很多的导师，他认为阿卡西记录是不可以被更改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无法更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时间真的不是线性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当你改变了你的现在的时候，你的过去和未来会随之而改变。你的阿卡西数据库，它是实时在不断的更新的、变化的。有人曾经提过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你怎么知道你解读到的信息是来自于过去还是未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你不知道，因为在阿卡西里面，它不是按照线性时间来运作，它更像是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独立的事件的一个集合。而之所以我们会在课程里面哈，会帮大家去处理一些前世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或者是来自于前世的一些伤痛的时候，我们叫它前世，是方便大家的理解。那么这个只是一个称呼，但是不希望大家去把它认为说读到的那个就是一定是前世，是前一世还是前两世。事实上，在阿卡西里面，它没有这个时间，所以它只是说独立的事件。而当你进入到阿卡西里面，你能够读取到的那个事件，一定是跟你现在的正频相符合的，不然你是读不到那个事件的。而任何你能够读到的事件，都是可以去做处理的。那么，明天和后天就会教大家一些具体的处理的方法。而未来在阿卡西里面，它是代表着无数的可能性。那么这些可能性，它事实上已经是同时存在的。那么每一种可能性，它根据你现在的能量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你现在的能量和频率的不同，所以呢，它这每一个可能性，它伴随着的概率和几率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人就会问，哎，那如果说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存在了，那么而且都是无数的可能性，为什么有的算命先生会算得比较准？他为什么一说这个事情，哎，我的这个事情就去应验了？这是因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事情发生的一个概率，本身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如果概率超过了50%，那么它实现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如果它超过了70%，甚至说是超过了90%，那么它实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信念系统。而如果刚好这个算命的人比较通透，他可以拿到你未来最大发生几率的事件，而他的频率如果高过你，那么你愿意去相信这一切会发生，那么你的信念系统就会围绕着让这件事情发生来运作了。那么于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就是100%。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的意识创造你的实相。第四个要说的是，我们大家在学的这个阿卡西和其他的导师的阿卡西的课程不一样，其他的老师呢会和一帮存友去合作，那么什么上师呀、爱人呐、或者说是阿卡西的持有者啊，或者说是一帮光之存友啊，或者是高我呀，等等等等。但是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跟这样的一帮存友去合作。我们不需要去经过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读取到阿卡西里面的信息。 因为阿卡西记录，它是在每个人的 DNA 库里头，它既在里面，它又在外面，它就像是一滴海水，它包括了整个大海的所有的内容一样。那么我们只是帮助你去激活你的 DNA 序列，完了给你适当的方法，让你可以去直接读取到阿卡西记录里面的信息。那么进入到阿卡西里面，这个可能要跟以前的学员说一下哈。以前我们会说我们会跟阿卡西之主，完了之后呢，或者是天使，或者是指导灵打交道。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意识的提升，我们现在可以不用再去依赖于从他们那边拿到信息，而是直接去读取关于自己的信息。那以前的同学可能会也会发现这样子的变化，因为最新的能量呢，它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完了，现在课程它对应的频率也是时时都在变的，甚至你们可能会发现，进入阿卡西的方法都和过去有所不同。敏感一点的同学，你会发现说，诶，你用新的方法进入之后，你所能感受到的频率会更加轻快一些，而且接触到的波段会更加丰富一些。其实课程呢，跟人一样，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身体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新陈代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是不同的人。那么课程也要根据它不断的去根据现实的一些情况、能量的一些就是整体的一些运作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更新。所以，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有的课程它可以20年都保持不变，因为不光是这个课程的原因，还有说加上所有的一些意识的一些进化。那么当这些意识在不断的去进化的时候，当所有身边的能量发生了转变之后，一个课程是必须得要有相应的一些变化的，不变是没有不变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然后我们想要去讲一讲，就是读取阿卡西记录的一个注意事项。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去通过提问来获得答案，因为在阿卡西里面，它包括了所有的信息。你现在进你的自己的阿卡西记录里面，它包括了你累生累世的所有的信息。而且它包括了所有未来的种子，完了之后它包括了所有的可能性，它包括了所有事件组织的那些素材都在里面。它不可能一股脑全部都下到你的头脑里头，因为你的头脑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信息量。这是为什么？只能通过提问来获得特定的答案。那么问什么样子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时间问题，少问。但是呢，当你连接的更好了，你也可以试着去问，因为它是可以去转化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多问开放式的问题，少问封闭式的。开放式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如何、什么，然后封闭式的问题呢，就相当于是是不是、好不好、要不要啊？因为当你去问封闭式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当你在连接的初期，那他有可能就只会告诉你一个是、好、不要这样子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去问开放式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想要挖掘更多的能够让我们去利用的一些信息。所以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善于去追问。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在课程里去，培养大家去形成一个那种追问的习惯，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追问。所以在明天的课程里头，希望大家就是拿到什么信息分享出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每一个人去告诉大家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样去问，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信息。好，那么现在是8:54，给大家6分钟的时间，我们9点准时回来，然后呢，有一个保护冥想。 9点钟准时回来，好吗？